心知科學。香港人最喜欢翻工，但是下属又不做嘢，上司又不读书。阿妈，我想搵食㗎咋。想知你个客、老细、同事、下属点样諗嘢，想改善工作关系，咁就要听下心知科學嘅老细搵食啫。用心理学拆解各种工作困难，帮你搵食搵得更轻松。主持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家黄仲远、陈晓玲、蔡辉豪、伍伟乐。 Hello， 大家好，又到逢星期六嘅晏昼三点钟至四点钟嘅心智科学。咁今日见到我哋四个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家咧，咁啊知道咧系老细揾食啫，就系讲 office 嘅生存技巧嘅。咁啊，先介绍下自己先。咁我叫 Mills 啊，黄仲远。 Hello， 我系 Brian 吴伟乐。 Hello， 我系 Hillary。 Hello， Evan 蔡辉豪。 好，咁我谂大家都识，不过个名咧，咁啊再俾大家深入啲去记下。咁今个礼拜咧，我哋就讲一啲咧，我哋个先讲咗我哋个 topic 先，我个 topic 咧就叫做顽石点点头，系啦，即系个意思系咩嗱？ 咩意思咧？究竟 顽石点头，大家就知啦，系咪？咁啊，即系话一个好顽固嘅人，佢终于都惊醒啦，即系咁嗰只很硬啦，咁嗰只啦。咁啊，我哋点点头嘅意思即系点样先至令到佢点头咧？系啦，咁今日咧就系我哋呢一个咁嘅 topic 啦。咁我先讲下先啦。喂，顽固嘅人点为之顽固嘅人咧？又或者从心理学嘅角度，我哋又点睇顽固嘅人咧？ 其实都有几个方向大家可以去睇嘅。咁我谂即系大家都会知道，有啲人倾向嘅性格上面比较顽固少少啦。冇咁容易会去。認同某一啲東西啦，又或者佢經歷過某一啲經歷啊，佢經驗上面帶動到佢會有呢方面嘅頑固嘅表現啦。 喂，其實咁即係係咪頑固係佢自己認為啱嘅嘢，就無論點都唔聽人哋講，即係有啲乜嘢嗱，代表係話佢做咗個決定，佢又點樣都唔肯改噶啦，又或者係。佢有一個方向嘅睇法，佢無論點樣都唔肯改。嗰、那個無論點樣嘅意思咧，係話就算佢錯啦，大部分人覺得佢唔啱啦， 全世界都覺得佢唔啱， 全世界都覺得佢唔啱，係咪係咪咁樣就叫頑固咧？大家覺得？ 所以我覺得多啲咧，係真係從佢嘅表現出嚟嘅行為嚟判斷佢係咪頑固嘅。即係當然，我哋背後有性格嘅因素啊，環境因素啊，或者。一啲佢過去經歷嘅因素啦，咁但係即係可能佢喺工作度好頑固，佢喺屋企度冇咁頑固噶嘛，咁所以就難啲話一定就係、是、性格咁樣。 即係 Hillary 咁講，即係佢意思係可以，佢嗰人本身覺得自己錯嘅，但係佢係都要死行嗰步，我係錯噶啦，我就係要跌落去個氹嗰度，你唔好阻我。 喂，但係咁係蠢啊，定係頑固咧？ 我覺得呢啲嗱，你點樣點解 要分下？即係例如。有啲咧係叫做強勢， 係啦， 係咪強勢又算唔算頑固咧？咁佢真係蠢到咧，我認為係咁樣先啦嘛。咁又係咪算 係 頑固？ 嗱，可能係你覺得蠢嘅啫，即係有啲即係有一個言語就叫人無恥便無敵嘛。即係我諗大家喺職場度都會有啲咁嘅經驗，就係、 是。边一个位啊？认真，我 拣 你啲 嘅，好劲嘅。因为你觉得佢嗰个 decision 系唔够好嘅，但系可能佢过往嘅经验就系、是，我无赖，我就死掠，就系、是、still 可以 happen 嘅。 X 到尽头便是赢啦。 咁所以即系。你好難話佢蠢定唔蠢嘅，佢目標達到。 其實我覺得多啲係睇個信念嘅，即係其實佢 believe 或者佢相信一啲乜嘅嘢。其實驅使到就係我哋睇到好深層。你點解一個人會頑固？其實一定係有啲過往嘅經歷，頭先講我哋性格經歷，同埋佢好相信某一啲嘢。喂，我嗰套係啱嘅，我經歷過呢套嘢 work 嘅。咁所以佢咪會冇咁容易去聽咯。我諗嗰個表達就係、是。你究竟有幾願意去聽別人講啊？即使你準備曬所有嘢俾佢，但係佢都會覺得，喂，你嗰套唔啱，你信我啦，冇壞啊，唔會死啊。 所以頑固，如果咁睇係撇除咗蠢嘅，我可唔可以咁講咧？即係話係佢一個蠢嘅人， 嗰種唔叫頑固，佢只不過係唔知道有第二啲更好嘅方法，或者唔能夠理解到。其實頑固嗰啲人咧，佢係有正常智力咧去了解翻，即係嗰件事應該點發生， 或者同蠢唔蠢冇關係咯。 同蠢唔蠢係冇關係。 聰明蠢嘅人都可以頑固嘅， 都可以強勢咧。 係。 即係強勢領導，我點都唔聽你哋講嘢㗎啦！你哋啲蟻民嚟嘅，咁呢啲又算唔算咧？即係究竟又會點樣？ 嗰個係可能大家目標唔同啦，即係可能個老細諗住啊，我最終要達到個目標係 A、B、C， 但係咧你自己覺得。supporting 嘅嗰啲 evidence 咧係達到 D F， 咁、但係佢冇話俾你聽，我其實我最終目標係 A、B、C 嘅，咁、所以就會有少少大家喺 make 個 judgement 嘅時候就覺得，哇，好似你呢個唔係好 make sense 喎、大家都覺得對方唔 make sense 咁、樣咯。 我自己會睇咧，強勢嘅人咧，其實第一啦，佢其實某程度上可能係自己有啲 conviction， 即係有啲嘅嘢想去做，而我好堅持。咁呢一隻咧就應該係唔算係 stubborn， 因為某程度上頑固嘅人咧，佢可以完成，你唔完成都冇所謂嘅，總之我唔認同你啫嘛。係咪？但係強勢嘅人係需要活出我個某一啲嘅 conviction 啊，或者某啲嘅宗旨嘅。 係啊。 同埋就我覺得強勢咧係會覺得咧你係有你嘅角度嘅，但你嘅角度可能會遇到好多唔同嘅困難嘅，雖然可能都屈。但我咧就有我的角度，我的角度可能係會輕鬆啲或者會易啲嘅。佢會即係如果我哋覺得嗰人強勢而唔肯改，有可能係大家嘅角度唔同，亦都有可能大家面對風險嘅情況唔同。而我覺得有少少頑固咧，係我覺得你嗰個方向咧係直情係某程度上係錯嘅， 係 即係你會碰釘嘅。所以我先覺得對方頑固，又係咪咁樣咧？ 呢、這個我認同嘅，因為其實你弱勢嘅人都可以頑固噶嘛，即係你可能去勸佢某啲嘢，喂，其實真係可能個方向性唔係咁樣，佢都會可能好頑固噶嘛。 即係調轉嚟講，某程度覺得頑固嘅人就簡單嚟講係唔願意改啦。 可以 咁之後諗決定一樣嘢就死都唔改噶啦。 而且嗰個係。佢冇乜特別嘅一個好強嘅理由， 係啦， 即係因為你強勢嘅人係有啲理由去支持自己點解會咁樣去做。 佢嘅理由就係我本身已經決定咗，本身係咁做， 蠢人咧就覺得係。我點樣都唔知道諗到咩理由。 我又要分享一下我聽過嘅即係最爆嘅呢啲強勢位。 咦？你公司有咁多 啊？今次唔係我自己親身經歷嚟 嘅。 咁之後咧就係咩咧？咁成條 team 啦一齊喺度傾一傾，咁傾完一大輪，即係嗰個老細咧就邀請大家傾，傾完咧。大家成條 team 都覺得啊，我哋應該揀 solution A 嘅。咁但係最尾咧，老細就話。多謝大家嘅討論。不過咧，我而家咧就要 override 個 situation 啦，即係作為我條 team 嘅老細咧，我決定用 solution B 咁樣。咁就係完全冇 supporting evidence 嘅喎。咁但係佢拎咗最大嗰個籌碼出嚟，就係話我係老細，所以我話事。咁樣就係真係好強勢咁樣逼咗。 咁背後嘅原因係啲咩咧？點解？ 唔知個大家即係到咗佢都講到，即係佢已經喺個討論度。攞唔出其他嘅原因啦，咁大家都已經 consider 咗佢嘅 factor， 咁我諗呢個就係一個好似頑固嘅 case 咯，即係你大家都覺得佢嘅 evidence 係說服唔到你嘅，但係佢仍然係好固執己見咁，佢直情攞埋即係搭埋自己係老細啦。 咁同唔聽人意見有冇關係咧？頑固， 我覺得唔聽人意見咧係頑固嘅即係。只腳嚟嘅，即係馬膽係頑固啦，即係佢拖一隻腳嘅，即係嗰只腳咧就係唔聽人講啦，嗰只腳就係堅持自己啦，碰釘仍然都唔理啦，亦都唔理其他人個對佢嘅一個睇法啦，所以我覺得係唔聽人講嘢咧，係佢其中一個常見嘅行為嚟。 係啊。表達的現象，因為其實本身你已經認定了某些東西，那我還用什麼聽你說呢？是不是？那我也有個例子可以分享的，就是我之前有個老闆，那就他年輕的時候， 你看看人家多夠膽啊， 喂，真的不是我老闆啊，那你知道我整天好鬼幸福的嘛， 又是我老闆而已。 我份人天生幸運，成日都遇到啲好老闆，真係冇辦法。 啲環舊嘅污跡要處理嘅。 你嗰個係點樣咧？ 我個係點咧？我嗰個之前咧就當過兵嘅，係啊，即係當然大家聽落去就知道唔係香港人啦，即係某啲國家嘅公民啦。咁佢就好崇尚於即係軍事呢方面嘅一個做法。 系， 系啊，咁佢后生当个兵，咁佢就将呢一套嘅手法咧，就放咗去管理公司上面。 嗯， 系啦，咁就好多时间其实即系有佢讲冇你讲嘅，即系佢可能会好 open 同你讲话啊，问你意见系点，你点睇？我觉得你点睇？但可能你 up 完一扎嘢，俾晒 rationale 佢之后，都唔 make sense 嘅。 嗯， 你都冇 point 嘅。 嗯， 即系佢会咁样讲，然之后就话得啦，我决定咗系咁。 嗯， 啊，咁我哋就高啦。咁呢、这、一個係好誒，喺我自己即係職業生涯裏面啦，我遇過最拗頭嘅例子啊，即係哇！你其實都已經決定曬啲嘢啦，你都已經有曬全盤嘅 plan 啦，咁咁其實都唔使再講落去啦。但係吊鬼位咧，就會係咧有陣時即係可能事發完之後決定咗某啲嘢，然之後發覺唔 work 啦，但係佢都唔會同你講話，唉，總之嗰日我聽你講或者啊有啲嘢我哋需要檢討，佢都係會死撐嘅。 即係如果佢個決定已經證明咗佢係唔得㗎啦，佢都會死撐。 佢都會死撐嘅，即係佢會揾你其他原因去叫做 prove 翻佢自己。其實可能係一啲 external 嘅 factor， 一啲外在嘅環境影響到佢啊，或者係咁啱得咁巧有其他原因啊。即係總之佢唔會 consider 其實佢當時真係做錯咗一個決定。 嗯，咁你覺得佢咁樣係因為真係覺得自己好醒啊，定係真係覺得你唔夠班你講嘅嘢定唔啱？ 定係其實跌咗落地都要拿份茶沙，或者死雞要撐下飯蓋？ 講啦，因為始終當其時我做呢、這個即係工作上面，咁嗰間公司係佢嘅，咁佢自己佢只需要同自己交代，冇其他一啲嘅股東佢需要交代，咁所以其實佢唔會話有好大嘅原因需要出嚟同大家交代話點解我唔啱成。咁回答翻阿 Evan 嘅問題啦，究竟佢夠醒啊，定係你唔夠班？咁當然佢覺得我唔夠班啦，即係呢間公司我嘅。 佢當然都覺得自己好醒。 係啦，呢個亦都會有啦，即係你咩新鮮蘿蔔皮啊？咁你我營運呢間公司咁多年，你入咗嚟可能幾個月、一年，有啲知啲咩啊？知條鐵咩？即係有呢啲咁嘅情況咯。咁但我覺得好 deep dive 嘅，即係我自己睇翻啦，即係呢位老闆其實。佢好多好大嘅影響，其實就係佢當時從軍，因為成日都好強調當兵啲嘢，你就要服從，你要聽，係啦。我決定咗個方向係咁，你就唔好 question。你總之就同我耷低個頭，好似清兵咁樣咧，你衝啦，你總之做好佢啦，你唔好問點解。 所以我覺得環顧咧係幾咁百搭嘅，即係嗱，講真咧，頭先阿 Ryan 呢個咧，我覺得有少似強勢環顧，而你見到有啲下屬咧。是可能他做了很久他那些呢他都没什么 say 但是他的顽固那些是 经验顽固 即是很多人有很多人要顽固的 所以他可以说达到叻顽固蠢顽固即是那些因为个原因好像刚才 Ryan 这样说的因为我觉得那个育成是很关键的顽固其中一个呢就是他那个 values and belief 呢是固若金湯的 沒錯 不會變的而原因它不會變呢可能是因為它以前成功我想你那個老闆都是所以它 才成功當然 第二個情況就是它在它的育成那裡其實已經鍛鍊了一批很難去再去改變例如剛才就是軍隊裏面 的一個的教學 沒錯 的一 個教育 是啊 因為它認為聽 order 啦，速度要快啦，唔好咁多質疑啦，要聽上司命令啦。呢啲尤其是佢由細都係咁樣嘅話咧，其實佢認為呢個就係世界啊嘛， 冇錯， 係咪？而當中佢認為行軍嘅時候做到好好嘅 operation 啊，點樣成功啊？咁佢認為呢一樣嘢可能喺家庭啦。在做嘢啦，同人哋相處啦，都基本上係用呢一套嘛。我認為呢一個就係其中一個頑固嘅，即係好大嘅成因，就係佢喺成長階段嘅時候，佢點解會咁 buy 嗰套嘅 values and belief？ 所以我幾中意 Ryan 頭先講話頑固，某程度嚟講係因為啲人有 experience 嘛，之前嘅經驗係咁樣咁啊，一路做落去啦。咁啊，所以調轉嚟講，係唔係啲初出茅廬嘅人就冇咁容易頑固咧？ 好問題喎、啊、呢、這個， 我覺得性格有啲因素嘅， 性格有啲因素。 即係如果我哋睇翻啦，即係又係五大啦，我哋成日用 當中個 agreeableness 啦 ，conscientiousness 同埋仲有 open experience 啦， 如果佢係即係低openness 啦，之後仲要高 conscientiousness 啦、 嗯、 ，conscientiousness 即係 責任感啦，當係、 嗯、經驗 責任 係啊，唔係係謹慎去叫。佢即係越謹慎就係、是、哦，最好咧就係用翻以前 work 嘅方法， 嗯、 就千祈唔好試新嘅。咁亦都 related to openness 啦。咁、 嗯、 通常加曬呢三個咧，就會、嗯、都係易有頑固嘅。 即係低嘅開放性， 嗯、 低嘅親和力，再加上一個高嘅謹慎度， 謹慎度 啦，係咪？即係呢個都會。其實如果嗱 Big Five 我哋會常用啦，但係如果雖然佢嗰個就唔係咁 outside 嘅，即係例如 this 咁嗰啲咧，如果係 this 嘅話咧，我就覺得係 D 咧係其中一個係啦，即係 dominant 係其中一個就強勢，即係頑固咁嗰只咯。但係咧，如果唔計佢係因為強勢頑固，因為佢都未必需要嘅 D 係可以係即係好果斷嘛。如果真係要計嘅話，我覺得應該係 C 係比較會頑固嘅。 嗯、 即係因為 C 咧係會好計算型啊，佢分析型啊嘛。總之 pros and con，、 嗯、 我定咗呢個咧，就冇其他嘅一個道理咧係可以好過呢個咁樣嘅情況、嗯。所以其實佢某程度上咧就係、是，就算你做你嘅啲情況、 嗯， 你證明咗你個係啱嘅話咧，佢都唔覺得自己錯。 嗯、 即係呢個認為係即係如果係咁樣嘅就話就 C 咯。所以性格係係、嗯、可能有啲影響。所以如果答翻頭先阿 Evan 嗰個嘅情況嘅話，後生係咪少啲頑固咧？或者有冇頑固咧？我認為後生係少啲頑固，係、 嗯、 因為佢少咗頭先嗰種嘅包袱， 嗯、 但係仍然都會受性格所影響， 先天嘅影響， 好似斟杯水咁樣。 另外環境因素都好大嘅影響嘅、 嗯 嗯，例如即係一啲好 competitive 嘅 environment 啦。咁即係成日都好驚自己嘅權威啊，或者決定被發現係錯，咁、 嗯、 就好容易會就係、是 嗯、 我明知自己好似講唔過去㗎啦，但係都要死撐咁樣咯、 嗯嗯。 又或者有啲係特別問責嘅文化，咁、 嗯、 就哇我一認咗衰，咁我就要承擔責任㗎咯喎，咁、 嗯、 就會即係、就是、死撐之後還顧咁樣咯。 即係錯咗都唔可以認錯嘅、嗯，一認錯就死㗎啦。 係、嗯、咯，所以。如果綜合呢度，其實喺公司裏面其實最多頑固嘅應該就係老海鮮啦，係咪？即係係咪？即係嗱，佢因為有經驗啦，嗱，因為咁樣噶嘛。其實而家我哋成日都講話係一個 focus 嘅社會，即係 volatility 又高又多 uncertainty 啊，總之各樣嘢啦 ，diversity 乜嘢都好啦。咁其實變更係好多嘅， 係啊。 跟住 internet 令到我哋做嘢方法都，你諗翻，如果大家而家喺香港，如果做 financial institution 嘅話，基本上 fintech 嗰個改變 ，insurance 又 insurtech， 嗯， 即係呢啲嘅改變咧，其實令到真係以前嗰啲經驗咧， 嗯， 係未必喺而家咧 係 非常會啱用咯。 係啊， 咁跟住要佢哋去改咧，哇，嗰種嘅環顧咧就開始出嚟。 呢度係咯，我又諗起另外一個，即係而家成日都大家都會去討論嘅 concept 啦。Growth mindset 同埋 fixed mindset 呢件事， 成長人思維， 成長人思維啦，同埋另外一個 fixed mindset 係咩？ 固有啦， 係固有啦， 定型思維啦， 係。即係呢個就頭先就啱啱可以即係 plug 到落阿 Muse 講嗰、那個啦，即係啲老屎忽或者啲老海鮮，其實可能相對嚟講，佢哋比較上過往經驗令到佢哋已經即係限制咗，我唔可以再接受新事物啦。咁、 嗯、 但我又覺得唔係淨係你過往因人而異嘅，有啲人都活到老學到老噶嘛。 嗯、 都會去開放，即係入翻翻去頭先我哋講個性格問題，你個開放度有幾高、 嗯？ 你會聽人講嘢、嗯、等等咁樣、 嗯、所以性格可以係佢即係嗱，如果我哋咁樣睇啊、嗯，雖然未有到科學嘅或者去證明，後生嘅經驗嘅累積或者佢 values and belief， 尤其喺做嘢方面咧，未形成得好快。 嗯。 咁所以性格反而係會令到佢係會頑固嘅一個因素， 嗯、 但係如果係佢經驗多嘅情況之下咧、嗯，反而性格可以係佢其中一個嘅轉捩點嘅因素， 嗯、 令到佢冇變得咁頑固。 嗯、 到呢、這個如果呢個嘅情況，我哋頭先咁去討論唔同嘅 年紀啊咁樣嘅情況之下咧， 嗯， 其實都幾有趣嘅。即係如果係咁樣，即係例如我可能針對喺公司裏邊嘅experience 啲嘅同事，咁我哋反而喺佢個性格嗰度着手，究竟有啲乜嘢可以令到佢改變下以前嘅做法咧？ 即 係 橫石點樣點點頭啦，今次真 係係啊係啊，跟住反而後生嘅同事咧。要避免佢咁樣咧，就可能俾唔同嘅 experience、唔同嘅經驗，令到佢知道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 variety 出現咁樣咯。 嗯， 係啊。不過就我覺得頑固嘅人點解頑固咧，都的而且確係有唔同嘅原因嘅。 嗯， 我覺得其中一個咧，如果跟翻我哋頭先嗰個思路嘅話咧，佢其實都幾驚係冇咗自己 identity。 嗯 嗯。 因為我幾廿年嚟，好似你嗰個以前老細咁啊，好耐啦，好耐啦，我真係好多轉咁啊，唔知就好多轉到咧都轉成咁啦，大家都係啦。咁佢咧就佢因為佢個即係做軍人嗰個嘅背景，佢基本上成個人嘅成長啦、成功經驗啦、交朋接友啦、做事方法啦，都係由呢度育成咗出嚟嘅。如果一時間係俾人哋推翻咗，或者俾人 challenge 話佢嗰套唔 work 嘅話咧，其實佢真係都會散嘅。 冇錯， 所以stubborn 嘅人其實其中一個點解佢繼續去難去點頭咧？我相信係佢要保持翻自己嘅身份， 即係保護自己嘅表現嚟。 係啊， 係啊，我都幾相信會 捍衞翻自己價值咯。因為其實呢一樣係佢建立出嚟嘅形象，呢、這個就係我。如果你同佢講，喂， 呢、這個就係我， 係啊，你推翻咗咁，其實佢裡面係乜嘢咧？咁呢個都係會，佢會拼死去保護嘅一件事，即係嗰個 security 都有關係啦，那個安全性、安全感啊等等嘅嘢。 所以頭先講緊嘅，即係已經由真係 defend 緊嗰個事件，變成咗 defend 緊自己嗰個尊嚴啦。 係啊， 即係對友同對事嘅啦，今次已經係。 係啊，同埋就真係令到自己係可以即係繼續活得 OK 咯。你諗翻係咪即係其實而家大家可能見到啦，即係我先 say 係男人頑固咁嗰只，諗係公司跟住佢俾人哋睇係腦海先，跟住翻到屋企，可能啲仔女都覺得喂你變一下，你而家都唔係咁樣去教仔或者同個仔去溝通啊咁嗰只，即係佢唯有真係喺同温層嗰度，咁但係同温層又會加固咗佢嗰個頑固情況噶嘛，咁所以佢個情況都會難變咯。第二個其中一個好處，我唔知道大家會唔會咁樣都有遇過咧？咁啊 ，Hillary 一定係冇遇過啦， 佢有聽過， 所有都 係朋 友啊嘛，係啦，咁咧就係咧其實都有所得益。我某程度上覺得咧，喺職場咧，喺而家現代嘅職場咧，其實好少話會逼迫同事到，尤其是你做 wellness 咁嗰只咧，即係唔會逼迫到同事話好唔開心啊，點 push 佢做啊，都係諗緊就係話啊，點樣影響佢，感染到佢做。所以某程度上咧，如果佢 stubborn 嘅話咧，係可以 take 到 advantages。即係例如我先唔去轉自己。個細路做新嘅方法，我最後嗰批先轉，我先頑固咗。但係因為當然佢自己都會有嘅，但係頑固人都可以唔蠢噶嘛，即係個人都知道呢啲。 即係呢個係聰明型頑固。 係啊，聰明型佢都可以 make sense 嘅喎，但係我唔去試住。我覺得呢個都係其中一個，而令到嗰批即係可能做開自己一個方法唔肯轉嘅咧，呢、這個都可以係其中一個原因。 即係有其他人試咗先，有其他人做咗先。 係啊， 嗯， 唔知道你哋都係咪遇到？因為大部分都係。話嗰批嘅同事，即係佢哋可以免於講真，我哋做 change 嘅時候咧，其實最遲去推 change 嗰批都係佢嘅。嗱，即係例如以前做 consulting 咁啊，其中一個咧，我哋一定話咧，唔好令到成批人轉啊嘛。因為成批人轉咧，其實你管理都係好難啊嘛。即係就算你唔行 pilot team， 你都唔好成批人轉。跟住其中一個咧，我哋話最需要揾嘅入去咧，就揾 dragon。咁我哋心，我哋個 term dragon 咧，即係雖然好似龍咁好型咁啊，但我知你知道啦，本身同一改呢啲型名就知道嗰個係難搞。咁我哋係先揾到 dragon， 即係話咧，佢係有機會破壞到你個 change 嘅。咁反而我哋係會先 contain 佢，即係唔會去特別去 狂 發，唔搞 佢 住。咁所以咧，當佢個環顧嘅時候咧，我哋反而就會令佢好 OK 啊咁樣。吞遲佢少少，俾佢做一個真係好似內部 consulting 嘅角色。 跟住先至最遲先至推佢嘅。 嗯， 咁其實某程度上咧，我哋呢個 project 如果佢頑固嘅話，我覺得係佢都有咁樣嘅優勢， 嗯嗯、 即係佢可以得益到喺個 change 裏邊咧，係冇咁多影響嘅咯。 同 意， 係咯。咁樣一係我哋翻嚟嘅時候，我哋就第二節翻嚟嘅時候咧，我哋 就 講 點啦， 點樣去令到佢點頭咧？係啦，同埋就究竟佢呢啲著數啊、唔著數啊，點樣去破解咧？咁我就我哋翻嚟咧，同大家再傾。 好。 一分钟 IO 心理学， 思恒啊 ，IO psychologist 其实究竟系做咩噶？我听讲好多都系会做 HR 嘅，咁佢哋同 HR 又有乜嘢分别咧？ 系啊 ，Ever， 你讲得啱啊 ！IO psychologist 都有好多咧系做同人力资源有关嘅工作嘅，不过 HR 咧就比较着重经验分享啦，而 IO psychologist 就更加着重于设计方法上面啦。 设计方法？ 或者咁讲啊，做 in-house 嘅 IO psychologist 咧嘅 title 就唔一定叫 IO psychologist 嘅。例如喺培训方面啦，由于 e-learning 嘅兴起，有 IO psychologist 咧就会成为 instructional designer， 即系教学设计师。 即系点样设计啊？ 嗱，做 instructional design 即系教学设计啦，需要知道点样去设计评估或者问卷。了解到員工同埋 client 嘅需要咧，再去根據學習理論，即係 learning theories 啦，或者呢個教學法嘅理論 teaching theories， 而去設計培訓嘅內容嘅。 哦，咁樣同心理學有乜嘢關係啊？ 咁我嚟問下你啊，你知唔知咧成年人平均嘅注意力 concentration span 平均有幾長咧？ 我諗都有一個鐘啩。 咁你就太睇得起你自己啦。研究顯示咧，成年人嘅 concentration span 平均咧就只有20分鐘就頂到盡噶啦。所以當我哋要設計培訓嘅時候咧，大約20分鐘左右就要轉一轉個形式或者個內容啦。如果係做 online training 嘅話咧，時間可能要再縮短多少少添啊！ 哇，我從來都冇諗過，好似幾有趣咁。 係啊，除咗培訓設計咧，其實 IO psychology 仲可以運用喺招聘方法設計啦，同埋心理測驗設計等方面嘅。应用的范围可以说是非常之广泛的。 好，来到我们老细搵食职的第二节，咁啊，今我哋嘅题目咧就系顽石点样，顽石点点头咁嗰只啦，系啦，即系点样先令佢点头？咁我哋上半节嘅时候就讲咗，从性格啊，可能佢嘅 经验啊， 令到佢嗰个嘅价值观同埋个信念啊，点样令到佢顽固？系顽固嘅人点解佢会继续顽固？有啲乜得益啊？会保护自己嘅 identity 啊？其实呢一节咧，我又想讲下就系、是，咁点样即系令到佢点点头咧？系啦，咁啊有咩方法令佢点头咧 ？Hilary 嗱，你啊最多朋友系遇到好多奇难杂症噶啦，系咪先？有冇啲乜嘢嘅方法先？ 有四大个方面去睇嘅。咁第一就系即系理解对方啦，即系我哋觉得好顽固嗰个对象。我哋点样去用同理心去理解佢啦？第二就真系都要反思嘅。好多时候我哋觉得对方顽固，可能其实我哋自己系咪其实我哋顽固咧？ 即系你意思系即系第一个就系个同理心。第二个就去反思。不如咁啊，同理心啦，我哋先睇下嗰个情况啦。你嘅意思即系话，系咪话我哋要有同理心去了解佢顽固嘅理由？ 因为我哋头先咧咪讲过有性格啦，仲有过去嘅经验啦，或者环境因素。咁如果例如我哋知道佢嘅性格 say， 佢个 consciousness 系好高嘅，即系佢好担心有一啲unpredictable 嘅結果啊，或者一啲 uncertainty 啊，或者佢好驚 failure 嘅，咁我哋就可能喺說服佢嘅時候就唔可以淨係用理據說服佢，要係話嗱，我哋如果真係發生啲咩事咧，有咩 contingency plan 啊 ，plan B、plan C、plan D 嘅， 係啦，咁佢就即係會放心啲肯試咯，又或者即係例如當你知道哦，佢係咁謹慎嘅性格嘅，咁就即係多啲 check in 啊，多同佢溝通多啲啊，即係真係對症下藥咁樣咯。 是的，我觉得同理心都我都觉得是一定都要要的了，即是如果遇到这些同事，因为呢你跟他硬碰是完全没着数，即是话明他是顽石嘛，即是说 你夾硬諗住用理據去說服佢咧，係會差嘅。因為咧，其實其中有一個 research 咧，以前做關於 influencing 嘅，咁佢會試咗七個 skills 嘅。 嗯， 咁其中一個咧，即係有啲叫 inspiring 啦、consulting 啦、有啲叫 referencing 啦、exchanging 啦、recognizing 啦、pushing， 有一個咧就係叫做reasoning， 呢個就係最多人用嘅，係、基本上十居可能其七八咧，啲人咧 first approach 咧去勸服人咧都係用 reasoning。reasoning 嘅即係講大道理啦，即係嗰條大理道理咁大嗰啲啦，係啦。咁你覺得同頑石嘅人咧，係基本上我認為係超難講道理的， 沒完沒了咯，即係你不斷 repeat 你嗰三個 point， 我又 repeat 嗰三個 point， 係啊，所以我覺得繼續用 reasoning 咧，因為用 reasoning 咧，佢有 resistance 咧個 percentage 咧係47嘅，即係話每兩個人你一定係有一個人係 resist 喎，另外嗰個人都唔係一定成功嘅喎。 即係有一半人咧，就係我係唔係都唔聽你， 係一定 我哋聽都唔會聽你講嘢。 我覺得更何況嗰個人係頑固咧，咁所以某程度上，如果我覺得要有個同理心，反而從一個遠啲嘅技巧咧去了解佢，跟住喺嗰度好似頭先咁講，唔同你講啲 reason， 淨係同你講有 contingency plan， 係 咁其實令佢安心，可能就係其中一個方法可以做到咯。 呢度有個例子可以分享一下咧，又係我之前嗰個老闆啦， 都係佢係咪？ 都係佢。咁你同佢打工，你都要揾方法去即係令到佢聽你講嘢啦。咁其實就好多時間就真係用同理心嘅，我好同意呢件事嘅。因為你同佢硬碰硬，你同佢講大道理，同佢講話道理，佢真係可能一句飛埋嚟。我食鹽多，你食米啊，靚仔！ 佢真係軍事咧， 係啦。 你同佢講道理咧，你真係驚。 係啊，你半隻腳踩落棺材噶啦，即係唔使諗噶啦呢個。咁但係你點樣令到佢會可能嘗試會聽你嘅 point 多啲？你就係首先你要企喺佢嘅角度，你企喺個立場，你企喺佢嘅感覺裏面層面去諗。即係好多時間，我發覺同佢溝通嘅時間唔係真係講道理。唔係同佢講理論，你同佢講呢啲，佢全部可能話你估出嘅。咁但係調翻轉嚟講，你去 acknowledge， 你明白佢點解佢有呢個 concern 先，即係佢擔憂啲乜嘢，或者佢睇到啲乜嘢。其實對於大家去交流或者去進一步，你可能去嘗試 sell 你嘅橋啦，都會機會率高啲嘅。咁我嗰陣時都有咁樣做過，當然唔係下下 work 啦，因為始終佢都係軍人出身。即係有陣時，你知 即係佢係用佢係一個最根深蒂固嘅 話，係啦係啦。即係你雖然話鐵漢總會有柔情啦，但係有時都唔柔情噶嘛。話扮你就扮你咯， 同柔情咯。係 咁，但係偶爾性都會 work 嘅。我都曾經 sell 過一啲即係橋俾佢，咁佢都有 buy 嘅，有 take 嘅。咁唔係話入到去一定每一次都。完全全軍覆沒的，但是起碼即我覺得你去俾佢感覺到，原來你真的有想過我看的角度是怎樣，你看到我的畫面是怎樣，咁要佢相對嚟講會容易啲點頭咯， 知道從佢嘅出發點去講你要講嘅嘢。 我諗呢個 echo 翻咧，即係個同理心唔係淨係佢嘅性格啦，佢嘅憂慮，仲有佢嘅價值觀。即係我哋頭先咪係咁喺度講啊，佢個價值觀。或者佢個高勢啲乜嘢？ 係啊，係啊，呢個真係㗎。如果你就咁揀話啊，我表示同意，或者表示我理解你咁嘅感覺，其實你都係冇用嘅。因為你入唔到去佢深層嗰個層面，佢會覺得你都係做出嚟嘅啫。咁你都唔係真係去 show 你個同理心出嚟咯。咁所以真係頭先阿 Hillary 講得好啱，價值觀。佢重視啲乜嘢？呢啲你要 echo 得到，因為你其實根本上你都好難去。 呢個好認同，因為我哋頭先講到價值觀啊，或者頭先 Ryan 講原則嘅問題啦。咁其實兩套唔同價值觀 adopt 兩套唔同價值觀嘅人咧，都同樣可以好理智噶。咁但係因為佢哋嘅出發點唔同，咁就即係拗唔埋冷嘅。 或者喺價值觀有衝突嘅時候，目標。一致都可能是一個好的方法咯，即係價值觀大家都知道很難，突然之間我 buy 你或者你 buy 我，咁但係目標有陣時係可以在價值觀不同的時候都是一致的， 所以某程度嚟講係要先 make sure 咗我哋都係想去到嗰個目的地嘅， 係啦， 咁呢個就可以係我哋嘅 common ground 啦， 冇錯。 同埋我諗同理心喺即係咁 rational 嘅層面以外，另外就係、是。 等大家有多啲啲理解啦，唔使好似真係當對方係敵人咁樣咯。你知有陣時嗌到咧，即係面紅耳赤，即係即刻嚟傾閒偈都傾唔到。咁呢個都係可以幫助maintain翻嗰個好啲啲嘅 relationship， 即係之後都仲可以繼續傾到偈啦。 咁啊，同埋呢個反而係一個進路咧，佢真係加強個 relationship， 因為有時候頑固嘅人，佢可能會點頭，就係因為我同你個關係會好啲，唔關鍵事咯。永遠我哋針對住件事咧，係好難令到頑石係會點頭。 係啊，呢個牽涉到相信、信任嗰個層面咯。其實你明白佢嘅價值觀，明白佢睇咗啲乜，其實佢會對你信任都大少少。咁佢就會開放，就算佢可能開放性唔高，咁你都仲有開放性㗎，始終都仲有。咁你都會開放多少少咯。即係有少少罅隙都好過冇， 所以即係要令環石點頭就唔可以硬碰硬嘅，即係唔可以石頭抌落去嘅，你要融化佢先。 唔係好似你以前個老細，唔係你以前個老細，係啦，你調轉咗個情況。反而你同你心就佢覺得你係佢個軍隊個批，你係個女嘅，你個型嘅咁嗰只咯，反而可能會好啲。係 啦，冇錯，即係大家點樣睇將冰山劈開咯？佢又睇你係哇，你好似個冰新鮮事出 去。我哋唔係劈開佢，我哋用愛去融化佢。 將 友情係啦，就係友情喺嗰度， 就喺嗰度。好，咁我哋第二個方面話反省自己啊，點樣咧？ 其實又唔係即係話反省自己，雷個唔係嗰啲 evidence 啱定錯啊？呢一個反省自己就係、是、我諗每一個人即係、就是、自己講出嚟嘅咧，一定係覺得啱嘅。咁但係人嘅思維係有限噶嘛，可能真係聽完咦啊 Ethan 講嘅都好有道理喎、啊。咁但係礙於面子啦、自尊又好，有陣時即係、就是、人哋一唔贊同自己嘅嘢，就可能好 defensive 啊、起槓啊咁樣啦、啊。咁嗰刻可能自己唔係最冷靜嘅，咁當我哋覺得對方好頑固嘅時候，可以諗一諗，咦，其實你覺得對方好難頂、好頑固啫，可能人哋都覺得你好難頂、好頑固嘅喎。咁係咪真係自己好 calm、好 objective 咁樣去睇緊嗰件事咧？ 即係 take a step back， 我諗清楚先，冇即刻俾反應。 其實呢一個咧係叫自我檢討啊，定係話perspective taking 咧？會覺得？ 我覺得是 perspective taking 多啲嘅， 即係試下喺人哋個角度嗰度去諗， 或者是多啲，甚至是真係管理下自己當下湧出嚟嘅情緒咯。即係唔好俾佢衝昏咗自己嘅頭腦。 不過呢度咧，呢個方法咧，其中一個嘅 downside 就係環石就係有少少可能唔會去人哋個。個角度嗰度諗，咁所以即係呢個正正就係嗰、那個難處喺度。我諗緊點樣令到佢可以試下 take 人哋嘅 perspective 咧？其實某程度上，第一都要有少少自己嘅一點點嘅警醒咯。嗬，例如頭先阿 Hillary 講嘅話，佢可以暫時冷靜一下，唔好淨係堅持自己。例如可能 propose 咗啲嘢，跟住就如果可以就自己聽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就係、是、可能行開一下，等自己都消化一下先啦。尤其是可能同人拗嘅情況之下咧，可能你始終都會 confirmation bias， 確認偏見就係咁支持自己嗰個理據噶嘛。但都要有一個少少警醒。 我諗第三步就係、是、即真係一啲 skills wise 嘅嘢咯，即係 communication skills 或者真係大家好唔一樣，好似你頭先咁樣講我。冷靜咗都覺得，咦唔係喎，我好 calm 喎，我好 objective， 我用啲咩嘅技巧方法去說服對方咯。 Skills 就係第三個方向，係嘛？ 咁例如啦，好多時候我哋一聽就係嗰啲一聽 but 或者喂我唔同意，咁即刻大家邊個都會起槓啦。咁好多時候我哋話yes and 啊呢一啲會好啲。再叫做高級啲嘅咧，就係、是、其實真係認真聽下對方講咩。例如佢可能講咗三點啦，你剔翻佢其中一點之後，好似係 build on 嗰一點，但係其實可能你再講嘅嘢係 somehow contradict 二三啦。但係你唔使話俾佢聽，我唔同意你二三啊。我覺得你一講得好好啊。add on 咧，你仲 inspire 到我諗到啲乜乜乜乜，咁佢就會覺得佢冇 reject 我喎。咁就可以。 等對方都聽下咯。 頭先 Mill 所講嘅，即係令到對方覺得啊，原來我係佢嘅一份子嚟嘅，我係佢嘅陣營先嘅。 我覺得呢招古惑招係好好嘅。唔係講我以前咧都有個強勢固執啦，即係咁過節啦。咁講即係佢係醒嘅，但係咧因為佢係做銷售出身。跟住佢 work 翻 back office 咧，你能夠想像到係完全唔同嘅一套理念去做嘢， 做嘢方式。 但係當然你會見到佢，既然做銷售做得咁叻，竟然可以做到去翻有機會去翻 back office， 咁佢一定係叻噶嘛。咁所以就形成咗嗰種咧，佢就更加認為以前自己嗰一套，例如總之傾掂就得噶啦，其他嘢有乜唔得啫？即係你有時 back office 又好講。制度啦、process 啦、procedure 啦、step by step 啦，即係會呢啲噶嘛。咁所以咧，嗰時候個即係其中一個嘅情況咧，都係要有啲 skills 去同佢傾嘅。即係話咧，你係唔可以反對佢。嗱，唔可以反對佢，唔代表你一定要順從佢。其實當中頭先就 Hilary 哥，我覺得係示範係好好嘅。其實唔單止頑固，我認為真係唔頑固而強勢老細，我覺得都啱嘅，就係話其實呢個好好喎，啲夾硬都話佢嗰個 inspire 到自己，講 總會有啲嘢 係 好嘅， 係啊，呢個係好嘅。同埋咧，仲有一個少少嘅方法，嗰時對佢咧就係你要講佢一個人嘅意見啦，你 elaborate 佢個意見。即係話啊呢、這個好喎、啊，跟住 elaborate 即係講自己嘢之前講咗佢嘅嘢先， 先講係咁 elaborate 個意見，跟住先至話。哇！呢、這個意見如果加埋呢個就真係 O K 喎，即係咁樣嘅一個情況咧，似係由佢講出嚟，係 又或者又再勁啲咧，問問題，即係俾翻嗰個主導權，即係其實 係咪咁啊？咁嗰只係咪 呢個最高階就係將你自己嘅意見令到對方覺得係佢嘅意見嚟嘅。 咁佢就會繼續 buy 嚟，即係就你嗰個意見咯。 咁即係其實講啦，即係簡單啲嚟講，首先大家如果對住啲頑固嘅老闆又好，同事又好，首先你自己深呼吸先啦，調整你自己的心態啦，提高你自己的警醒度啦。你就同自己講唔好爆，唔好爆，唔好爆先。咁到佢，你可能要聽多少少佢對方講乜鬼，同埋你要表示興奮啦。呢、這個我都有做嘅，對住我前老細，即係對佢嘅一啲提議啊、建議啊，你要表示好興奮。Even 你可能唔覺得 100% 好 agree， 但你都要表示興奮先。咁你再去傾。哇！裡面有啲乜嘢可以再 tune 啊、成啊等等嘅嘢，都會容易啲接受嘅。 都係嘅，同埋我諗大家都知道，即係呢啲係 skills 咯、即係 skills 就係即係話，我哋喺一個唔係完全同意嘅情況之下，我哋仍然可以傾到普斯道推人前咯。咁所以就會係咁樣啦。我仲有一個少少嘅，我唔知係咪叫 skills 定係點樣啦。其實係俾老闆自己嘅。如果佢係真係自己。不過自己頑固其實係咪真係能夠知道自己頑固呢？我覺得某程度上都知嘅。 某啲人我覺得知嘅， 聰明頑固啦， 有啲啲啦，即係有陣時你真係好 into， 真係覺得自己啱咁。不過可以 observe 嘅 ，sorry， 你講 啊。observe 就係即係當大家講到已經對方靜曬啦，冇嘢 feedback 啦，咁可能就係、大家已經覺得。咦，你都幾頑固喎！咁呢個時候係一個反思嘅位 咯。我頭先想講，我覺得仲有一種咧係懶頑固，即係我明知道咧係唔應該咁樣，有另一種更加好方法，但我就係懶，我唔想轉。咁我覺得呢類人咧都知道自己係、 即係懶惰頑固，係懶惰頑固就會知道自己係咁嗰只咯。係有一個咧，我覺得係幾好嘅方法就係、都 devil advocate 咯。我唔知中文應該係點啊，總之就係揾一班人又係咁講 講啲 反對意見但係呢個係真係要聰明頑固咧，即係佢見到喂點解我次次 propose 一係同事就係咁射我，一係咧就全部冇人射我，全部都係 support 我拍爛手掌咁嗰只，咁佢就會知道自己出事啦嘛。咁嗰只就係、嗱，我見到咧有啲係真係會咁用嘅。佢就用呢個方法，其實最後都係佢自己 make decisions 嘅、但係佢起碼曾經聽過人哋去做，咁咧令到有時候咧佢兩三次之後有接受過一兩個，見到同事有見到佢有少少改咧，咁即係而且確咧係多人講咗嘅，即係輕鬆咗去講。 即係某程度嚟講，呢、這個可以從少少制度上啦，的確有呢樣嘢係會發生先嘅。有一個人係無論如何一定要講反對意見嘅。 咁啊，或者係逼佢哋每個都要講一個反對意見，即係咁嗰只咧，又好切合佢嗰只嘅，係啦，強勢嘅頑固。 咁呢個真係好關個文化事啦，即係你其實容唔容許，即係我諗大家都有經歷過有個叫 six thinking heads 啊嘛，你可能 係 我哋呢個時間就一齊戴一隻帽，或者可能 冇啊， 冇啦，你黑帽去 criticize 咯。咁但係呢個都好睇究竟嗰個公司佢哋有冇呢種文化啦。 係啊， 咁通常都係老闆乜帽都戴㗎啦。咁你就難搞少少咯，呢個就同埋啲同事會唔會真係聽你講咧，總會有啲變節噶嘛，有啲牛底牛青， 都未必會合作咁樣。 係啦， 咁啊，最後一個啦，有冇咧？我哋 就係、是、一啲環境因素咯，即係頭先講過一啲好 competitive、好問責嘅唔 OK 嘅話，咁即係調翻轉又係一啲乜嘢嘅文化或者環境因素會 support 到大家冇咁頑固呢、 即係個環境令到佢唔會咁頑固，即係營造到嗰個情況出嚟係嘛？ 例如可能一啲 open 即係 open to opinion 嘅環境啦。你哋頭先講個雷，即係逼大家都一定要去 criticize 下，又逼大家讚下。即係雷有陣時咧做 presentation。可以逼大家，即係明明真係麻麻地咧，都叫佢哋諗下有啲咩好。亦都係 at the same time 咁去再講一啲 criticize 嘅時候，就冇咁即係尷尬咁樣咯。 所以個環境都涉及少少點樣用個制度啊？因為嗱，即係制度，我覺得係環境嘅其中一部分啦。另外一部分就一定是 culture 噶啦，但係 culture 就會相對上 更加難去改變啦。最頑固嘅嗰樣嘢就係 culture。 係啊，即係長，亦都可能因為個 culture 令到啲人頑固， 令到啲同事頑固。因為其實幾多，我覺得都係 culture 令到同事頑固，即係話我做開都咁耐啦，亦都係冇變過啦。咁亦都公司沿用都係好成功啦， 同埋最安全噶嘛， 亦都最安全，亦都唔會錯啦。 係 咁的，而且確喺嗰個 culture 裏面，即係其他人亦都唔會去 initiate 一啲嘅新嘢， 又唔會俾人抽清啊。 其實我覺得呢啲係差唔多係難改，即係某程度上等於係喺軍隊裏面要軍人或者軍官接受下一啲嘅階級嘅同事。提意見關於我嗰個 operation 應該點做，差唔多係冇可能咁滯。 係啊， 因為你喺嗰個嘅文化的情況係太強啊嘛。 而有一個方法就係、是、即係將個責任咧變成共同責任啊。即係例如佢哋試咗新嘢啦，咁即係有鍋都係大家孭嘅。用舊嘅方法，如果唔 efficient 都係大家孭嘅。咁會可以等大家即係真係。到要開收 opinion 嘅時候，哇！即係如果你呢刻唔講咧，你就大家一齊咩一齊搞噶啦，咁會可以幫到有即係等大家願意開收啲咯。 我覺得文化上要即係容許大家去 make mistakes 咯，即係 failure 係唔緊要嘅，即係 within 一個 boundary 啦，即係鼓勵大家去試去犯錯。 係啊，我覺得呢個好睇個底線嘅，即係你究竟大家可以接受嗰個 failure， 即係個失敗程度有幾多？我諗。即係我都喺職場打滾咗若干年啦，好多時間老闆會問你一句，就算環顧老闆都會問你一句，你做呢樣嘢同我個業績有咩關係咧？因為最嬲尾其實你都要掛鈎翻個業績。我覺得你要去令到一個環顧嘅老闆肯聽你講嘢，其中一樣嘢就係你要好清楚將你提議嘅嘢同個業績係掛鈎得到。咁其實佢就算係咪環顧，佢都可以選擇唔聽你講。但你一講同佢講業績有關，喂有錢揾喎，咁邊個唔中意揾錢啊？即係呢樣嘢都可以幫到手嘅。 align 個目標 係啦。 我諗文化咧，仲有一個就係呢個老細可以做多啲啲位嘅，就係、是真係出咗事唔係 blame 咯，即係好多時候就哇都係你啦，即係其實。真係冇用過，究竟邊個 make 個 decision 錯？但係就係全部人係好 solution focus。OK， 而家我哋面對呢個狀況係咁，我哋有啲乜嘢嘅 plan 可以去解決？即係而唔係淨係哇，最衰都係邊個啦，或者抽翻喂，究竟邊個 make 個 decision 咁樣咯？ 係啊，呢啲都係一啲可能我哋叫做希望環顧嘅人，佢點樣可以係點頭啦？係 啊， 咁啊，但係如果作為同事嚟到講嘅話咧。我想第一件事就很簡單，即不過這件事同事一定會做到，就是不跟他爭啦。我覺得無論老闆更加不會跟他爭啦。Peers 我覺得是完全不需要跟他爭。下屬呢我覺得是就要看時間。 我意思咧，下屬係當然我哋嘅信奉嘅，頭先都係講話唔同佢拗嘅。但係下屬如果唔同佢拗嘅一個情況，但係你又推動唔到自己去個 team 去做嘢嘅情況之下咧，講、真，我覺得你都要睇時間。呢、這個係我成日都呢段即係咁耐啦，即係有時做管理嘅一個情況咧，就係、你永遠都唔可以用曬所有時間喺你最 difficult 嘅同事裏邊咯。因為呢個好易會中嘅陷阱嚟嘅，因為你都知道㗎啦，即係佢咁 negative， 你通常好深刻啦，同同事出去飲嘢嘅時候又會講佢啦，即係所以佢係差唔多佔曬你大部分嘅 attention 啊。咁所以咧如果係遇到咁嘅情況之下咧，我覺得係幾適宜去直接同佢講啊，喺某一個點嗰度話俾佢聽，我個底線會係點樣，我要求係點樣，你而家嘅情況係點樣，係俾佢知道個底線或者個界線。即係如果嗰個係下屬同事嘅話咯， 即係有時候都要硬少少嘅，唔係即係一路軟嘅。 係啊，因為你知啦，即係好多時係是。做後生啲嘅，即係我意思有啲環顧同事好可能係都係年長過你或者經驗好過你噶嘛，大部分人可能會驚啲噶嘛，係咯，咁所以可能用呢個方法，即係你係需要有啲時間同埋硬少少咯，先至會得咯，係咯，同埋就 change 都係其中一個咧，佢會好難去做嘅，係啊，呢個我諗可以。下次我覺得好似講一次 change 都可以嘅，有好多公司去做嗬， 冇錯。 咁啊，今日我哋講咗都最少有四個啊、五個啊咁一啲嘅環顧嘅方法啦，即係點樣解決佢，令到佢 令佢點頭 啦。咁啊，如果大家真係有你其他嘅點子或者有啲問題問嘅話咧，你隨時咧就留言俾我哋。咁同埋咧，如果你真係有啲咩題目想知啊，即係 office 有啲乜人啊，好似阿 Hillary 咁啊，成啲朋友遇到啲乜嘢啊，咁就可以同我哋留言話俾我哋知道，喺 Facebook 啊，其他都好 ，YouTube 都可以嘅。咁我哋就可以根據你嗰個嘅興趣，咁我哋就去定我哋嘅話題啦。 冇錯， 係啦，咁同埋咧，我哋今日咧咁豐富嘅內容咧，其實由一班咧我哋嘅 Young IO Psychologist 咧，即係同我哋一齊準備，咁我都要多謝下佢，例如咧鄧思恆啦，咁啊多謝佢同我哋準備嘅內容啦。 多謝 Chesna 啦， 係， 多謝 Edward 姐。 系啦，咁啊，今日嘅時間就差唔多啦，咁啊，希望大家都唔好咁 stubborn 啦嚇。 系啦，咁啊，要點頭啊？ 系啦，我哋下個月咧就再見嚇 ，OK。好，再見，拜拜。